加我一个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，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，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崔胤一心想铲除韩全慧、张彦宏这两位太监，然而他连对手的底都没摸清楚，这两位太监到底是什么来路呢？崔胤大意了，在上一次的刺杀失败，他就应该引起了警觉，到档案库里好好翻一翻他的两位对手韩全慧和张彦宏的人事档案，这两位到底是什么样的俩太监？关于唐末的太监呢，咱们已经了解了。这些燕帮的长老们呢，个个都称得上是无根，但是有种；无须，但是雄壮。像田令孜，田长老，眼光独到，人气我舍，深挖题材，淘的黑马，终成一代燕郊天下人寒。杨富公呢，出身燕门世家，关系厚，面子广，虽然说被田帮主一时压制，但是呢奋起反击，终于是独揽朝纲，统领群燕，一耳满天飞，宅雄四方。而刘继树呢，那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了，一个没关系没背景的人能够做到燕门四贵，已经是难能可贵，竟然呢还能突然发作，把这皇帝给囚禁起来。他的成绩前人无法超越，他的事业后继有人。继承刘长老事业的韩全慧和张彦宏，那也不是简单的人呢。这二位非常神秘。田令孜已经是出身卑微了，但毕竟呢还是能查到一些的人。蜀人，姓陈，家贫，才入宫，对吧？而这刘继树呢，虽然是和光同尘般的人物，仔细找找呢，还是有来龙去脉的。而这两位的档案呢，像是被清洗过一般，完全查不到来处，像花果山一块顽石里蹦出来一样，做了手术就猛不然当上了神策军左右军卫。可是呢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升官的，这两位哥哥能位列燕门四贵，自然也是有原因的。崔胤很快就发现原因了，秘密揭晓源于一次朝廷税务政策的变化。话说还是杨富公当权那会儿， 为了养活手下那帮外宅郎君，给禁军的大兵发工资，杨复工呢特别申请了酒水专卖权。自从禁军开始搞副业酿酒以后，附近的军镇有样学样，也开始垄断酒水买卖。这确实是一个来钱的活啊。李茂贞的酒啊就酿得不错，可是如今呢，国库非常的空虚，国家财政吃紧，急需开发税源。而这崔胤同志呢，正好是新任的国家财政局长三司使。崔胤同志呢就记得三位禁军老大对他投的否决权，一上来呢就拿烟酒专卖开了刀，收回专卖权，禁军大兵一律不准再酿酒卖，顺带着连附近军镇的专卖权一并取消。附近军镇自然包括凤翔，那么这一下呢，崔掌门动了李茂贞的奶酪。很快李茂贞的请求书就上来了，要求入京跟崔胤进行辩论，探讨以酒养军的必要性。火龙子要来长安，要是这些年长安评选最不受欢迎的客人，皇朝当仁不让，稳居榜首，而这李茂贞呢估计就得名列第二。崔掌门呢准备劝劝李业，让皇上哄哄那位李家外宅子，别来了，大不了特批给你一个酒水专卖权，行不行？可是呢有两个人起着劲儿给李爷上书，要求给李茂贞发一张准入证。这俩人呢正是禁军中尉大太监韩全惠和张彦宏。没过多久李茂贞果然来了，而且呢根据崔掌门的眼线报告，李茂贞一来就进了韩全惠的府邸。到了李茂贞离开长安的时候，两位太监又上演了一幕渭水悠悠深千尺，不及燕人送我情的离别戏。俩太监一个节度使，他们什么时候搞到一块儿去了？该去查查这两位大太监的底了。经过仔细查访，崔胤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啊，这两位太监居然有一个同样的背景，并肩凤翔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俩人都在凤翔当过监军，而且他们都是李茂贞的人。崔掌门冷汗直冒，头皮发凉，自问聪明绝顶，玩弄他人于股掌的他何曾吃过这么大的亏呢？禁军的兵权被太监们掌握，自己又傻乎乎地请李茂贞驻兵长安，辛辛苦苦拨乱反正，冒着杀头的危险救大帝，可是最后的赢家居然是当日的败者太监，竟是从未出力的李茂贞。这下你别说乘胜追击铲除太监了，就是自个的性命怕也难保啊。咋办呢？有事找大哥呀。崔胤终于翻出了他最后一张底牌，那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杀伤武器，有核震慑功效的汴州朱温。崔胤写信给汴州，请大哥在长安驻兵防卫。那会儿的朱温正在组织六路兵齐攻太原，对于现任崔四入的请求并没有太多的兴趣，他这眼里只有那位一生之敌李克用。当然了，为了安慰崔四入，也为了维持自己在长安的影响力，朱温同学呢还是搞了一些动作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长安城来了一支庞大的车队，这支车队呢从汴州而来，打着进贡的旗号，据说主要物资是布料。当这支车队进入长安城的时候，长安各界人士人心惶惶，因为押运的车夫个个膀大腰圆，身材高大，脚步稳健，可以说是唐朝的史泰龙吧。这么一伙人呢，实在不像是从汴州来的快递人员，倒是从梁山下来的打劫小分队。而且呢，这上贡的车队到了长安，也不去户部的办公室清点物品，让贡品入库，反倒呢，直接开到了崔胤住的高档社区开化坊。长安市民常住天子脚下，你见过的政治变动多了去了， 其中不乏耳聪目明的。根据他们分析，这是朱温借上贡之名往长安调兵呢。那些个押送人员就是乔装的便兵，而车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布之类的东西，很有可能那就是兵器啊。您还别说，他们真就猜对了。朱温是在往长安偷偷派遣兵马，他虽然说称霸中原，雄镇和硕，但是仍然不敢像李茂贞那样明目张胆地领兵入京，那没办法，只得暗度陈仓，以进贡之名进兵了。这样的后果是入京的便兵有限，有喜欢统计的长安市民蹲在门前数了数，大概前前后后加起来有3000名。当然了，搞统计工作的难免喜欢把数字扩大。那至于调兵干嘛，长安各界人士又各有猜测，有的说是来汴州来的杀手，准备在长安搞斩首行动，有的说是来准备抢皇帝的，个别喜欢看热闹的觉得可能是便兵要和骑兵搞械斗。就像前些年王兴瑜的兵跟李茂贞的兵在承天门前群殴一样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个便兵都不是来参观长安的。如今呢，长安城内各部人马全部就位，正所谓该来的来的，不该来的也来了，大家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祸国的继续祸，护军的接着护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天空晦暗，阴云翻滚，正如长安人民的心情，他们敏锐的触觉，丰富的逃难经验提醒自己，长安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。而在宫城大殿内，点着硕大的蜡烛，皇帝李晔正在和崔胤商讨国事。这两位凑在一块，基本上只有一主题，杀太监。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畅所欲言。在年初诛杀刘季树的时候，李晔趁势发了一个新命令，从今往后宰相议事枢密使不得旁听，燕门四贵中禁军军位掌握兵权，本来是门户大爷的岗位枢密使却进了大唐董事局，开会的时候列席参加，参与讨论，记录决定，传达精神。绝对的权力产生腐败啊，一条龙的全程参与势必造成权力失控。宰相们经常发现，他们讨论的结果跟最终发布出来的有时候完全不一样，枢密使经常做手脚。现在呢，枢密使被踢出了董事会，等宰相议事完毕方能进殿接受传达任务。有一位枢密使从工作需要出发，小心地提了一个要求，说是不是在会议的角落里安排一个位置，然后用屏风隔起来，我们枢密使在后面记录一下宰相们的发言。李晔的回答就一个字儿：斩。刚从少阳院出来的李晔火气冲天，一下又斩了两位枢密使。那现在好了，开会的时候没有太监在边上，我们想说什么说什么。那么针对野火烧不尽，燕人割又生的百年换货，崔四入呢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计划，干脆将这些太监全都给杀了得了，管他什么枢密使的、中尉的、飞龙使的、端尿盆的、刷马桶的、翻牌子的，一锅端得了。听到崔四入的提议后，李晔陷入了沉思，而太监们胆战心惊。太监们虽然被赶出了会议厅，但他们在宫里人数之众、耳目之广，相当于丐帮之于江湖啊。楚燕二人组屏退了所有的人，以为只有天之地之耳与君之，但是最后呢，所有的内容都被隔墙耳听了去，然后又传到了燕帮新任帮主韩全慧的耳朵里。什么？赶尽杀绝？我们到底犯什么错了？ 这个韩全慧呢，其实不算太恶的人。这些日子来，韩全慧虽然说有禁军在手，有外援在奉饷，但是他呢对崔四柱还是挺客气的。上次被刺杀，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是谁在后面指使，但他呢没声张，反而有什么事呢还去请示一下崔英。太监们不想斗了，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武人的天下，我们太监跟你们文官都是配角，那既然都是配角，第一配跟第二配不值得拿生命去拼呢？可韩全慧没想到政治斗争那就是你死我活，从来没有调和这种说法。在听到崔胤的提议后，韩全慧第二天就去见了李业，据说跪在地上抹了眼泪，齐声悲痛，只是想向李业求一条活命。这一求就等于招供了，招供什么呢？他们偷听了皇上跟宰相的对话。等到韩全慧求完告退之后，李业给崔胤送去了密信，说以后有事儿不要商谈了，上折子就行了，事成于密而败于泄，保密工作很重要啊。从此以后，崔胤经常给李业写除烟策划书，再也不在会上讨论了。这一下他们太监没办法了吧，但是显然他们呢太小瞧太监了。不久以前宫里进来了一批新人，不是太监是美人，非常漂亮的美人，是男人就无法拒绝的美人，李业是男人他也没办法拒绝。这些美人陪伴在皇帝的身边，有侍寝的，也有在书房红釉添香的，在某个时刻，某位美人就翻开了那些密折，把内容看了去。美女呢，原来都是秀外慧中型的，识字儿。这些个全是韩全慧的密探。现在太监们是明白了，崔胤是铁了心要下手了，那面对死亡，谁也不会引颈就戮啊。既然你不肯放过我们，那就让我们再来一场生死相搏，看看这一次鹿死谁手。其实呢，李业也并没有下定决心把这太监杀光，也不是所有的文官都有把他们除之而后快的决心。在这接二连三的收到崔胤的要求后，李业就有点动摇了，他决定去问问一个人的意见。这个人呢叫做韩沃，韩沃长安人，在前年考中进士，得以跻身文官集团，很多人对他所知不多，但是呢他有一个舅舅特别有名，李商隐。韩沃呢跟崔胤的关系很深，私底下呢也是崔胤的一朋友，工作上是崔胤的助理，事业上是崔胤的盟友。当初策划诛杀刘继树，韩沃就是为数不多的参与人之一。这两位曾经深夜密谈，冒着杀头的危险策划了营救李业、诛杀刘继树的行动，那这样的共事经历无疑让他们成为了生死至交。如此，他该作为文官帮的护法，全心协助崔掌门对付阉党。但是呢，韩沃却回答说不。清朝大学士纪晓岚对于这个韩沃啊有一个评价，说沃为学士时内御密谋，外争国事，屡触逆臣之风，生死患难百折不渝，晚节亦管宁之刘亚，实为唐末完人。完人呢、啊，一个人能被称为完人太不简单了，证明什么呢？他是跟崔胤有着本质的不一样。崔掌门以身犯死地策划诛杀刘继树，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权力，为了自己的生存，而韩沃呢慷慨赴会参与其中，纯粹是为了正义，忠义为臣，辅国安民，去邪归正，君有难国不安，邪当道，为臣者自当甘冒杀身之险而行之，败则舍生而取义，成 不居功邀利。自从李晔出来后，韩沃因功升为翰林学士，获得了跟李晔近距离接触的机会。李晔是非常赏识他，甚至把他当成了知己，数次要提他呀当成宰相。当宰相那是一个文人从事的最高理想，多少人为之奋斗一生都得不到啊。可是呢，在听到李晔的想法时，韩沃拒绝了。根据统计，李晔是历史上换宰相最勤的人，前后任命27位，连宰相这样的权重的位置，李晔也如同跟小孩换尿布一样勤快。可见呢，他不但是求贤若渴，而且是用贤若急，人一不灵，立马换将。可是李晔当皇帝的日子里，他最希望任命为相的韩沃却没有列名其中。韩沃不求才，不恋权，无欲无求，无欲则刚，无求则正。他是行走在唐末的一位特立独行的另类人物。另类到什么地步呢？连他的战友崔胤呢，都看不懂他。当崔胤要引骑兵入京的时候，韩沃反对。当崔胤要引便兵入京的时候，韩沃还是反对。当李晔来问韩沃要不要听崔胤之计进诛太监时，韩沃想了想说，曾经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诛杀太监。哦，什么机会？当日击杀刘季树时，那时名正言顺。那现在不能吗？今天如果再杀，则人人自危，只怕会让太监们坚定作乱之心呐。所以说，面对这一次的事件，韩沃还是投了反对票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晔不杀太监，但太监们也并不安分，他们组织了禁军游行来对抗崔胤。这场文官集团和太监集团的斗争最终将会如何发展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只能笑一笑问候，好在有情人温柔。